会更加温暖。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透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窗户往外看，哎呀，北京的天儿真好。 没错，今天下午还真的是去了什刹海，我去看了银锭关山。真的 看见山了吗？ 真看见西山了。 哎、 绝对不瞎掰啊，真的看见了、 是吧？ 那感觉超棒。 你看的是哪座山？ 远远的西边的山。哎呀，但是说实话，我今天是没指望能看见的、但是真的看见了西山的时候，那时候心里还涌起了一点点小小的激动， 是吧、反正今天透过我们的窗户往东看，能看见国贸，很漂亮。 是， 当然了，据说明儿晚上又开始啊，咱们大家反正您懂的啊， 口罩得预备。 嗨，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说正事儿哈。 嗯， 比如说本儿和烤鸭， 嗯， 档案袋和辣椒酱，蝙蝠和领带，你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 啊。你怎么知道没关系呢？ 听起来没什么关系。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物件，你都可以在12306铁路购票官网和手机 APP 上遇见 啊。这个意思 啊，是吧？ 那个验证图片， 哎，必须成功分辨出来，这你才能够顺利完成购票。 是， 网站倒是不贪了，但是这回败给验证码了。 嗯， 这些天围绕着12306验证码的奇葩难解百刷不对，网友是集中吐槽。小刘昨天呢，在南岛，他是倒在了牺牲在了福娃和孔雀当中的这选择当中。 这个好分辨吧？ 孔雀的这绿了吧唧的这一片能是孔雀 啊？ 当时啊，他是在沙漠、福娃、镜子、书本等图片当中选了两个福娃之后 啊， 没找着孔雀。 哦， 哪儿有啊？这个 孔雀特征挺明显的、 哎。对，开屏了吗？就是、 啊、 第八张图，满满的一片绿色啊，由一点绿条和绿点组成。 嗯， 小刘就犹豫着，就没选、 哦、 啊，最后只提交了福娃的单选答案。果然，验证码不正确。 果然不正确、 哎。难道是那绿色一片是孔雀？ 嗯， 反正对于这个奇葩的选项，小刘是十分的无奈。 这抽象派的孔雀。 此外呢，斜着入镜只露一尖尖的黄石头，你说这一头哈、 啊、 一尖竟然是金字塔。 这还得连看带猜。 哎呀，这是世界七大奇迹啊。几个红白色绿块随意堆放，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不少验证码的角度、像素、内容都颇让人费解。 这是难为人呢、 啊。记者说：“我也试试吧。” 嗯 啊，于是呢，他也打开了12306购物平台，打开登录选车次，这些都很顺利， 挺好。 临时下单系统出现了个验证码，说在八张图里边需要点击下面图中所有的棉棒和塑料袋。棉棒和塑料袋， 那就找找看呗。 八张图分成两排，上下各四张，分别是棉棒、浴缸、塑料机器、冰激凌、毛线、金字塔，还有塑料袋 啊， 和一张类似巧克力的这个艳丽照片。 巧克力带不带包装袋啊？ 反正记者随后提交订单，系统被告知验证码不正确。 那看来巧克力也是带塑料袋的。 难道是不小心选错了？ 嗯， 刷新之后，这一次验证码要求点击所有的弹簧和汉堡。 嗯， 八张图片分别是药片、棉花、蝴蝶、药片、乒乓球拍、热水袋、汉堡和弹簧。 嗯。 这回呢，记者仔细看了几遍验证码，确定没错之后，选择了最后两张。 这两个也好选， 但是最后还是验证码不正确， 又遗漏了什么？ 哎呦，这第三回哈 啊！ 记者终于选对了警车和土豆， 哎 啊，成功提交了订单。 好事， 反正这三次尝试一共花了5分钟。你知道抢火车票那是比表演会真争锋夺秒差不太多吧？ 那好多的票都是秒售啊。 哎，有可能5分钟你这验证码完了之后就无票可买。 万一要是热门车次，还真是有这种可能。 哎呀，对此呢，人家铁路部门之前的公开介绍说呢，说这个设计这个验证码呢是主要三个这个目的 啊， 一个呢是防黄牛，二呢是防止服务器被恶意请求、 啊、 也就是其他浏览器刷票这个问题。 嗯， 三是维护抢票秩序。这个今年啊，12306升级的图片代码程序之复杂，据说让业内不少高手望而却步了，不断的变换图形，类似图片的归类，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一场浩大 无比繁杂的代码战争。 嗯， 花费这么大力气，今年12306成功阻拦了不少刷票网站和黄牛， 那这目的就达到了呀。 但是累死黄牛的同时，也难为死了自己的顾客啊，这个后台技术实在是忒复杂，加上网络拥堵，实时抢票太多，这一点点程序的偏差都有可能造成这验证码不成功啊。而且呢，人家据说有个360公司你知道吧，人家宣布已经破解出581种验证码了。 哦， 反正580不行，我再弄1581种，我让你验证不出来。 还不断增加新的验证码。 关键是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哈、啊，您是跟这些黑客也好啊，网络黄牛也好啊，您主要是为了防他们。关键是您防了他们之后，真是把我们这些买火车票的朋友们给累得够呛。 是啊，要不然咱想想看看，能想出更高级、更加智能的方式，咱去区别、去拦黄牛呗。 我那朋友圈不是一大片大夫吗？ 嗯， 那天他们恶搞了一下，请从下面8张图片当中选出哪个是食管胃镜息肉。 嗨， 哎呀， 这内科医生能看得出来，外科医生通科也差不多能知道哈。 反正这对于我没学过医的那些图片，你哪知道哪个是息肉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吧，我们做一些技术防范当然是好事儿。 嗯， 但是这些防范这些事儿呢，最好别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觉得太头疼了。 是啊。 所以，哎呀，今天我们要不然说说难认的东西。 难认的。 对啊，生活当中您会不会？反正我有的时候觉得难认的哈，有一些非常另类的。 嗯。 厕所男厕所和女厕所的标志不太好认， 这有什么不？男厕所就是穿裤子，女厕所就是带裙子的。 那是一般情况下、 哦、 啊，我见过有三角的， 嗯， 有挂画的， 嗯， 有颜色不一样的， 还有的是烟斗表示男士，高跟鞋代表女士， 啊，这都是相当容易的， 嗯、 有好多都跟奇葩的12306网站一样。 不是说还有人那个、 啊、 有些姑娘着急上厕所的时候、 啊， 随身带一个三角形的小片片， 什么意思呢？ 女厕所满员的时候，就往那穿裤子的那个男厕所的标志上放 一个。 放一个三角片片，一看就是，哎，两个都是穿裙子的，这就变成女厕所了。 哎呀，反正总之，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容易混淆和容易难认的一些东西哈。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昨天呢，有网友发微博说，上午10点左右啊，在百度外卖上订餐啊，叫外卖要送吃的。直到下午1点半左右才送到，这中间过了好几个小时。 嗯、 还有网友说啊，自打上午11点到下午1点、 啊， 这个网站的点餐 APP 平台它就陷入瘫痪，没法订餐。 哎呦， 中午12点左右，记者呢就点击了这个外卖官网， 嗯， 发现啊没有弹出网站的页面，只是显示了一行字， 嗯， 服务器做饭去了，我们也是蛮拼的， 服务器做饭去了， 哈哈，并且还提示用户说、 啊、 稍后回来刷新看看。这个情况被曝光之后啊，就引发了网友的讨论 啊。 有网友说啊，订餐网站瘫痪的时段啊，正好就是用餐高峰。 对对对，坏的就是关键点。 你这一坏了之后，就影响自己订餐了呀。 嗯。 还有网友发微博说啊，这外卖网站瘫痪了，伤不起的上班族，雾霾天还能不能好好吃个饭了？ 嗯。 还有网友啊，这个发起名为外卖。这个网站挂了之后的 N 种选择投票， 什么叫挂了之后？ 这网站挂瘫痪了的意思 啊，就是流行词汇。 哎、 啊， 不能在网站上订餐之后，咱还能选择什么方式去完成午饭的任务？ 不是这个，关键时刻掉链子是最招人恨的一件事。 所以网友就开始开动脑筋，就想啊、 嗯， 你说这个 APP 呀、啊，网站瘫痪了，是不是因为雾霾天这个外卖网站的订单太多了？把这个网站挤瘫痪了呢？ 哦，就是照你的意思，就是跟那个客流量多有密切关系。 啊、给服务器挤坏了、 哦。 昨天下午呢，记者就为这事儿哈咨询了这个外卖市场部的负责人，对方否认因为订餐量激增导致官方网站及 APP 瘫痪的说法。 啊、搁着我也不承认啊！我好不容易研发个这个，你还说我这网站有问题？ 那人家就是这么解释的，说啊，由于机房设备出现了故障，导致了瘫痪，并且已经于下午1点钟恢复运行了。但是啊，这位负责人也跟记者说，就北京地区来看啊，确确实实在雾霾天气，这个我们网站的外卖订餐量确实有明显的增幅。 嗯，不光这一家，今儿我还看新闻，还有一家叫饿了么，还是叫什么，反正总之是一个饿得够呛啊，因为弄不过来。当然了，作为外卖，我跟您说实话，就是您下了单， 定成功了，也有可能发生很多曲折的经历。 嗯， 你就别哼了。 这就是说我呢呀，叫一个外卖，人家送餐员、 啊、 我还特意担心人家，我说这雪大路滑啊、 嗯、 前两天下雪，我10点钟我就提前订、 嗯、 省着我11点半12点的时候人家时间要是紧着急往我这赶摔一跤怎么办呢 啊， 10点钟我就开，我说这回来得及吧，悠悠哒哒的哈。结果这个到了1点的时候人来了，来了之后弄了一塑料袋， 嗯， 大塑料袋也不透明啊，就跟我说姑娘啊，那个我刚才滑了一下，我说您摔了？没摔没摔，我就是滑了一下，可是吧这饭盒摔坏了，你打开看看你还能不能吃吧。 啊，打开一看之后呢， 打开一看里边餐巾纸啊筷子呀、啊、塑料盒啊米饭呐、啊、汤啊菜啊什么都在一个塑料袋里，还有那个外卖的打出来小票啊都在一个袋里， 确信是没吃过的。 就跟干水看起来实在是差不太多，我说这我好像真的没法吃、 啊、 咱想想什么辙给我退了吧、 嗯、 然后人家拎着袋子态度特别好，不好意思啊、 嗯、 我说那我赶紧再叫一单吧，再叫一单，等了一个多小时啊，又一家外卖店送过来了，送过来之后开门，姑娘对不起我摔了一跤，我说您又摔一跤 啊， 啊 他说 不是是一个人吗， 不是同一家，另外一个、 啊、他们俩人互相绊了一跤 啊，他说那个奶茶什么的给你摔坏了，然后那东西你就看着对付吃吧，我说行了我别挑了赶紧吃吧，再不吃这连饭都没有了、 啊还有很多的时候就搜了半天也不知道送到哪儿去了。 这事儿讲完之后、 啊、 同事说你还敢订外卖呢。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这些服务包括12306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服务部门哈、 嗯、 服务真的能够让我们更加贴心，然后与此同时更为的便利一些。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男人容易混淆的东西。博安博金说了，要说男人的呀就算是甲骨文了我还真不认识，甭说您甭不认识，甭甲骨文，小篆大篆您认识几个就算是有文化的， 就这小篆大篆中间还分好多那个不同的体呢，这小篆之间还有差别。 那实话开说、 啊、 现在有时候街上看啊，从发型衣着上很难分辨出男的还是女的， 别说衣服和发型，有的时候从五官上都看不出来。可吓人了，那 五官上 有些小伙子擦粉底液，那个还不是说正常，就是那种还垫了鼻子切了双眼皮的那种小伙子 啊， 哎呀确实安能辨我是雄雌。 嗨，南河牙说，哎呦欢迎李凯回来哈，这个你不在这些日子呢应该是节目很好听的啊，你来了之后有点新鲜。 瞎编吧。 什么叫瞎编呢？ 人家表达了一下对李凯的思念。 哎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哈，雾霾刚才说的是外卖，外卖有可能摔跤，我们普通人也有可能摔跤。这不是昨天下午有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发帖说大家啊都带这个3M 口罩，你知道吧？就是防雾霾的一款口罩。 据说挺专业的嘛。 哎，就千万不要再骑车了。说我一朋友昨天因为骑车摔了，脸呢就被这个口罩上的过滤阀给划伤了。 哎呦！ 记者呢从这个网友上传的照片当中看见啊，这伤者嘴角被戳了一个小洞，口罩上边是沾满了血迹，这呼吸阀的4个角被撕裂了。随后呢，记者就采访了当事人陈女士，说当时怎么回事呢？陈女士回了一下，说7号中午啊，她骑着车在朝阳北路一红绿灯路口，不小心砰砰摔了。 哎呀， 口罩上的这个呼吸阀就把她脸给划伤了。说其实我那一跤摔的不太重， 嗯， 如果不是戴这口罩啊，我这脸她也不会弄成这样啊。陈女士说，当时的那脸呢磕到地上，口罩跟地进行了亲密的接触之后，她就碎了。口罩的这呼吸阀里边有一个十字啊，把她嘴角戳了一个小洞。 啊、 哦，其他地方呢倒没受伤。陈女士说呀，她脸上少了一块肉，听多疼，少了一块肉啊，然后去医院缝了10多针。由于里头的十字啊是塑料材质比较硬， 嗯， 其他人呢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说走路也好还是骑自行车好都有这种危险，保不齐你摔一下是吧，谁知道你能摔哪儿呢。 是 正在外地出差的陈女士说这个 3M 口罩是朋友在一家药店专门给他买的， 嗯、 哦，也没注意具体是什么型号。 嗯， 反正呢，记者呢就这事儿呢，就以陈女士朋友的身份打电话问了问 3M 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销售经理是这样说的：说任何东西都有安全隐患，你拿铅笔，你用起来也有可能有安全隐患，对不对？ 小话说的。 哎呀，说我们只负责销售，并不清楚口罩在设计上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随后呢，这名经理向记者提供了一位设计工程师的联系方式啊，也是人家只卖口罩嘛，我们只会夸自己口罩好，不会说自己口罩不好。 嗯， 对于这个呼吸阀为什么会使用塑料材质，这个工程师啊姓许， 嗯 啊，许工程师说因为呼吸阀首先第一得轻，同时呢有一定的固定性和耐受性，经过综合考虑，我们最后选择了塑料材质。 哦， 许工程师也说到目前为止啊，我还没听说过这种情况，我们也没办法说是不是存在设计上的隐患，您这朋友啊应该是第一例啊，其实他不知道，这个记者不认识。 他不是他的朋友。反正戴有呼吸阀这个口罩已经快上市20年了，基本上没听说过因为呼吸阀受伤的情况。对此呢，人家许工程师表态说，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他们进行了一些这个正面冲击试验。 嗯， 当然像许女士这样磕碰很难在测试中直接的表现出来，因此呢也没办法判断是哪儿存在问题啊。人家还是有一颗准备来回来找找原因的这样的一种勇气在的。 对，但是这事儿呢也确实是比较寸哈，这不仅仅是呼吸阀当中那小十字容易划伤人、 啊、 而且是这捏鼻梁子上那个为了增加密封性的那金属 条、哎、啊， 我也觉得这可能会比较危险。 哎， 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别说口罩，咱戴眼镜的时候那个鼻托哈，这都有可能会伤着我们自己、 嗯， 哎呀怎么办呢， 还得自己照顾自己 啊。有些这个其实说实话就跟有一位朋友说的是，我们没办法把所有的隐患所有的危险每一件都告诉给您，但是呢我们可以培养您一种防患危险的习惯。 是的， 其实有时候这个有了习惯之后什么事儿都好办一些。 没错， 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这设计呢以后能够更为科学一些，把这些隐患降到最低，但是我们还是想提醒您，这天有的时候您还真得留神。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话题呢，是这个不太好区分的、认不太出来的容易混淆的一些东西。迪迪说了，说曾经见过用黄绿正方形区分男女洗手间的，黄色的是女的，绿色的呢是男的， 没什么道理可言啊。 这个为什么呢？我凭什么就是绿色的是男的，黄的就不能是男的呢？ 所以这怎么猜的呀，对吧？我觉得毫没有道理可言，这让大家伙儿一推门，万一出点什么尴尬状况 了。还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功能受到了一些限制，比如说博安博信说，年轻的时候我视力号称鹰眼， 哎呀 现在花了 啊， 小于5号字一律不认识，最怕看保险单上的解释条款， 是 俩花镜都看不清楚，哎呀。你说他们是不是诚心这样？ 别说您戴俩花镜、 啊、 我们这不近视的那个保险单上也看不清楚。 我告诉您，就算看清楚了您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嗨、反正确实有些什么用户须知什么，确实是。 对啊，都变着法的下着套的绕着你。 那基本上也不是咱正常人普通人说话的习惯呢。 天堂二远兰说，微信表情符号有些很相近，但表达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啊。哎呀，你说这个符号要是发错了，你这怎么办？对吧？ 张小辉还说呢，那个息肉那个我认识 啊， 就是说好像应该是一串葡萄一样的， 是吧？ 见多识广。 那和牙说，哎呦，现在的人呐，起名字五花八门 啊， 光看名字你分辨不出来男女啊，打电话有时候声嘛，你也未必能分辨得出来。你比如说像王哥这样的名字。他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占便宜的名字， 嗨、 其次呢他就不分男孩还是女孩， 但一打电话就能听出来这是一妥妥的女汉子呀。 当然，嗨，你要是声再跟季董似的，那估计更那什么，幸亏你长得跟刘季董不一样。 真的吗？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事。 好，说这10点钟啊，10点钟是一什么特殊的时候啊？是商场开门的时间 啊。大部分商场都在这点开门， 是吧？这10点刚刚一开门啊，这商场外边排队的人呼啦一下就涌进来了。 哎呦，这不多见哪儿啊？ 这说的是前两天啊，某典当行的绝当品特卖区。绝当品特卖区、 当铺。 哎，这寄卖中心营销总监啊，小郭就在展台前面是忙前忙后，而其他的工作人员就守在自己的摊儿前面耐心讲解。 不是，这当铺里边都卖什么呢？ 各种各样摊儿 啊， 有黄金柜台，前面围着不少大爷大妈，像金条啊、吊坠啊、链子坠啊，都是闪着灿灿的金光。 多少钱一克啊？ 千足金价格每克247块钱，比市场价低多了。柜台人员那是卖力的吆喝啊，想给女儿买个生日礼物的张大妈直接掏出手机啊，查询了一下当日的金价，又比那些大品牌那些地方啊每克便宜好几十块钱呢。这张大妈想都没多想，赶紧买 买了一个小鱼的吊坠。 多说一句哈，这张的妈一定是给自己亲闺女买这个。 为啥是亲闺女 啊？ 这要是一个男朋友给女朋友买一吊坠，去当铺买，你说他们俩人之间的感情 机智如我师傅啊。人家除了黄金柜台之外还有别的展台、比方说那个特卖展台当中啊还有手表柜台、各色的外国名表啊让很多人一看了之后就不想走，挪不动步、说一块标价40000块钱啊，品相近乎全新的劳力士 啊， 机械男表啊，这有一位表控，就是 表控， 手表控，就是喜欢、 喜欢手表的 啊，喜欢手表，爱戴手表，爱收藏手表，收集手表的一位朋友啊，说市场上就这块啊，得卖6-7万块钱， 哦， 而且还不是有钱就能买得着。 哦， 白领李女士呢，看上了一块标价为4330块钱的大品牌的石英表啊，卡地亚。带来的去都舍不得摘下来了，说这块表啊，你说4330够便宜了吧？这还打八折。打完了之后3880就能买得下来，市场价都在10000块钱以上。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啊，所有手表的折扣约合市场价的4到7折。 哎， 这个毕竟是二手物件、 对呀、 很多顾客呢都开始有一些疑问啊，这问问这些绝当品的质量是不是有保证，你这保真吗，是正品吗？ 哎，这不会是一个啊那个地方出的吧。 走访所有的柜台啊，记者挨家就索要保真的证明，发现啊、别说票据都特别齐全，每块手表都在包装盒当中带了保卡，还有一些高档的表还会出具鉴定证书。记者也了解到啊，中小型企业的传统融资渠道呢，一般主要有三个，像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这典当行啊，它手续简单，放贷速度也快，而且还能覆盖全市范围内的业务。很多人啊，一旦要是遇着资金周转不灵啊，或者说这个遇着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就会上典当行去求助。在大型的典当行啊，一天甚至12个小时内快速放款，那就是常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当主呢需要及时在约定时间内还款，并且交纳一笔综合服务费。就以房产抵押为例啊，按照这个某典当行每月2.5%的服务费的用比率来算，当主呢如果是周转了200万块钱的贷款啊，在一个月之内归还需要花费50000块钱的资金成本， 就是得给人50000块钱的手续费， 就是你要还给人家205万。 反正现如今呢，这个典当行这个生意据说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接受。 是 啊，就是刚才说那亲妈给自己亲闺女，人家亲闺女肯定也不在意，说这是从典当行里边买的这么一个啊，它便宜就行， 实惠，性价比高。 而且很多的时候，典当行那些东西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才留下来的。 没错，而且经过鉴定啊，经过清洗和这个消毒哈、我觉得他们当中也会有很多师傅自己都有好东西先给自己好朋友，我这不是来好东西，赶紧来看看啊，绝当品特别少见。 下回跟你男朋友好好聊聊这事儿。来吧，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零利率、零购置税聚会风暴来袭，现在来斯柯达全系购置税减免，更有零利率等金融方案，加速你的有车梦想。详询斯柯达官网或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北六环自娄子庄桥路段东向西的方向交通情况正在恢复当中。另外，东北五环内环方向来广营桥到东坝路段车辆行驶缓慢。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影响到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车辆的通行。平安大街朝辅路地铁路交通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两广路大街也是属于正常，在这儿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难区分， 分不清、 啊、分不清楚的一些东西和物件、 嗯、 啊，您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交流。 什么分不清楚的东西和物件、 啊、 分不清楚的人和事儿也行。你看人家又见青天就说了、 啊、 有的时候啊，李凯跟你们电台那李瑞的声音体比较像，有的时候我猛一听我还以为哎呦李凯要来播这个来了。 不可能，第一人家比我年轻、 哎、 啊， 是 其次呢，这个你承认的时候那么快干嘛？其次呢，人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学习的高材生。 不不不、 啊、 大家领域不一样，这 是 前辈嘛。 怎么还是说我老呢？接下来再说一件事 啊， 今年7月28号啊，王先生到北京出差， 嗯， 和朋友呢到一家烧烤店聚餐。据王先生的妻子的弟弟表，你明白吗？小舅子。 小舅子 啊表示、 啊、 王先生就喝了一点啤酒、 嗯、 肯定呢不会是醉酒的状态。吃完饭之后啊，王先生就跟朋友起身离席，在下楼准备离开饭馆的时候，这意外发生了。王先生意外滑倒，从楼上直接就摔下来了，磕到了后脑，当时就昏迷不醒了。同行的朋友赶紧打了急救电话，但是这个事情呢就告到法院去了。烧烤店的老板说啊，有目击者说当时意外发生的时候啊，这个王先生并不是意外滑倒的，而是和朋友聊天倒退着走下楼梯的过程当中后仰摔倒的。 倒退着下楼梯， 这说法就不太一样了啊。这个经过多次转院救治，历经一个多月，王先生不幸去世了。经诊断啊，王先生的去世是严重的颅脑损伤所致的。事后呢，王先生的家属多次去找了这家烧烤店，发现店里边的台阶呢已经加装了防滑条，但是地面依然能够看到一些滴洒的油渍。王先生的家属认为呢，意外发生的时候呢，烧烤店的楼梯台阶表面非常油滑，部分台阶啊缺损，没有防护措施，服务不到位，这才导致了王先生摔伤不治。家属店呢把这个烧烤店告到了法院，请求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费，一共是248万多块钱。王先生的家属的代理律师说根据有关规定啊，这餐厅楼梯宽得1.6米，应该在楼梯两侧安装扶手。但是实际上的这个餐厅上楼的这个方向，这一侧是没有扶手的，这不符合相关规定。烧烤店则表示说，王先生的意外死亡和烧烤店没有因果关系。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烧烤店已经支付了人道主义慰问金3万块钱。我们开业4年，没有发生过一例卫生投诉和安全事件，店内的卫生状况是可以保证的。双方都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啊，案后这个庭后呢将商讨这个调解方案。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还跟刚才说那个戴口罩摔伤是一个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当然那是磕破点，缝了十几针，挺疼。但是这一下呢，就 出大事了， 哎，人命都没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真得留神。 是，而且这个时候也能看得出来，像这样的公共经营场所啊， 嗯、 安装摄像头啊，有效的摄像头还真的是有必要的。 哎、这一说，这10多年前啊，我们听那新闻时候说，印象我现在10多年前还记得，说这一个饭馆啊，这个人当时有大哥大啊，电话响了，打电话。 大哥大那还10多年前，20年得有了吧？ 反正就是差不多时代久远，一推门打电话直接掉下去了。他门后边啊是一拆迁的地，就没楼梯，他在2楼就掉下去了，人就摔伤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有的时候一些安全的意识得有、 嗯、没错。 电梯门开了您看一眼有没有电梯，您再往里边蹦。 是， 接电话的时候您真得心思啊，不能耳听八方眼观流露的时候也得留个时间。 冬天出门的时候、 啊、 看看这上面棚顶会不会往下滴水，脚底下地面上有没有滑的冰。 当然了，我们不是说非得草木皆兵啊，但是该有的安全意识得有。 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啊前旗庄的村民最近反映说，他们村里啊好多人家都在盖房子，大规模的私搭乱建，那几乎都成了一个大工地了。村里的道路被大货车碾压的是坑洼不平，下雨下个雪什么的，那就是积水严重啊。而建好的板房呢，大多数都用来出租，大量的外来人口争抢村里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水电资源和公共空间，希望有关部门啊能够制止这种违建的势头，恢复村民的正常生活。记者沿着村子的主路向东南方向走啊，沿途确确实实能随处可见堆放的沙子和砖头这些建筑材料。有一辆大货车正好就停在了路中间，旁边呢还搭了一个简易的铁三角架，几名工人吃力地从车身上卸水泥预制板，通过三角架将水泥板吊起来放在一辆双轮车上，然后运到附近的一条小胡同。由于路面空间比较狭小啊，这工人挪了好几次才勉强把这水泥板送进了胡同。卸货的过程当中，反正整条路就是被堵了一瓷实，没法通行，着急的行人就只能从那车的缝当中往外挤着走。这路人这边走还边抱怨，哎呦都过不去了。最热的呢要属于村东北角那块的施工地点，这儿呢有三户同时在施工，最高的已经盖到了四层楼，每家工地上呢都有一台小型的卷扬机，通过机器在不断的往楼上运送建材。在十八里店南桥附近呢，记者也看到了一个检查站的通告，上面写着吕家营村为了控制违法建设，控制建筑材料进村，将对违反规定的车辆实行罚款扣车的处罚。可是现在村里到处堆放的建筑材料，抬头就能看到大规模的私搭乱建，说明啊没有人遵守那个通告。看着疯狂增长的违建啊，多数村民呢也表示了很忧心，担心这些新楼万一要是建成之后啊，这会不会里边的矛盾会更加加剧啊，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有关部门赶紧去制止这种私搭乱建，让村子恢复基本的环境秩序。 是，赶紧加紧一下力度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勾安的 Y 说，典当行以前叫信托公司。 哦， 王哥不知道吧？ 还真是不知道。 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那信托他还能卖大衣柜啊、床啊、自行车之类的，现在的典当行估计不收这个了。 那是得，反正现在要是能淘着那些比较老的大衣柜啊、老的自行车什么的，我估计价格也不会太便宜。 那是紫檀的，三合板的一分钱也不值。 三合板。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又是我们的丰台达人秀了哈。这个今天的大能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丰台达人秀结束之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年以来，丰台区在全区深入开展了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活动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创造为主体，以人人践行为工作目标，广泛发动全区人民群众参与。活动积极搭建了参与展示的平台，举办了寻找身边达人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我读我唱我拍等活动，发现、展示、评选、传播了一批在各行各业各地创造美的丰台达人及达人作品，培育了美丽家园双手创造的幸福理念，凝聚了干部群众发展建设丰台主人翁责任感和不服输的精气神。活动开展过程当中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丰台区国资委活动开展的情况。丰台区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张达。 我们主要是按照这个区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然后呢参与了发现丰台之美达人秀的这种活动。主要呢是在国有企业，在我们的这个直接监管的十余家这个企业中呢开展这种宣传。在我们这活动之初吧，一开始呢我们确实是这个也有一些这个顾虑，就是说这种活动呢，那个原来我们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参与的并不多。这次呢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更多的是依托企业来做这件事，不是说我们国资委机关来做这件事，就是调动，更多的是调动企业的这种自主意识 和企业职工的这种积极性，就这个活动的办公室就设在了我们的风暴公司，选调干部，然后呢这个充当办公室的这个成员，然后具体组织这个活动的开展。从这个宣传文化的这个工作上，企业一直是处于这种弱化的状态，所以呢这次呢组织这个活动呢，就是等于把这个老职工参与的也很多，然后也带动了这个新职工的这种热情，就是确实是起到了一个就是叫什么说呢，就是活跃职工的一个文化生活的这么一个目的。这个职工之中，这个确实高手在民间，就是藏龙卧虎啊。通过这个丰台达人秀啊，走进企业的这个活动呢，也是为广大的这个国企职工啊提供了展现自我的舞台，同时呢也是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为企业挖掘人才、传播这个达人故事、建设和弘扬企业文化呢，也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和载体。同时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平时呢只是在理论上说，这次呢是确实的一次这个真正的践行和参与，也为我们开拓党建新领域、增强职工凝聚力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借鉴和参考，确实也是对我们弘扬企业文化、这个展示国资国企的这种形象，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国资委领导的指导之下，在各个企业的配合之下，有许多企业员工也加入到这一次丰台达人秀的展示活动当中。来自于风貌公司的苑霞就是其中一位，他既是这一次展示活动的参与者，更是丰台达人秀活动当中的环保达人。 我觉得首先是有这么一个活动是非常好的，能让我们在这个工作之余增添一些乐趣，包括我们自己会想一想，哦，原来我们自己还能做这些事情，而且就将我们原来可能就是工作这么多年抹杀的一些兴趣爱好慢慢的又都点燃起来了，所以我们可能又发现了一些生活中的美。原来我身边的同事和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才华，是我平时工作中没有发现的，又是能让我跟大家多接触，而且又能代表我们公司出去参加比赛，所以这个热情啊，我还是一直保持到了最后，而且这个说实话也是挺自豪的，能代表公司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不光是发现了生活中的美，我们还发现了身边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然后还有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所以我希望这个活动能继续组织下去，包括明年，包括以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形式，但是还是希望能把它延续下去。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中信银行冬季大礼，达标客户免费获赠鸟巢冰雪季门票或中国照相馆全家福照相权益，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全家行报名吧。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